第八十四集，无力。 顾元白刚刚放下奏折，余光就瞥见了一个黑影靠近。他侧头一看，正是薛远。顾元白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语气淡淡地问道： 薛水，若是有一天，你手底下的人也开始贪图不属于他们的钱财了，你会如何办？ 该杀则杀。 但贪官杀不绝。 杀不绝。但态度摆出来，他们也就怕了。哼，跟带兵一个道理，总有几个人敢做出违法军纪的事。他们为什么敢做？还不是因为总将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怕了。上头的威严一旦不够，下面的人就会开始混乱。 继续说。 臣说完了。 嗯， 圣上，臣是个粗人，管理朝政这事儿，臣弄不来。 弄不来？那你这摄政王是怎么来的？ 薛远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说对了，地方离得越远，皇帝的威严便越是稀少，所以他们不怕，或许还因为顾元白的威严没有高到可以震慑他们的程度，所以他们胆大妄为。这次的反腐之后，相信顾元白在地方官心中的威严会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但这样还不够，大横朝软弱了十几年，游牧敢侵犯，地方官敢贪污，各地的豪强和官员勾结，成了一个个比皇帝还要大的地头蛇。顾元白要打一场胜仗，打一场近十五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胜仗，这一仗就是和游牧人的仗，也将会是顾元白掌权之后的第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立威之仗。总得拿军队出来溜一溜，这些人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。疏解好了自己的心情之后，顾元白看薛远的脸色都好了很多，对暖床的工具人很是温声细语。 薛水，天色已晚，上来吧。 薛远被顾元白的温声叫得头皮一麻，双手搭在腰带上，转眼就将身上的衣服脱到了里衣。宫女接过衣服，摆放整齐，助眠的熏香点起，一一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薛远真的犹如大火炉一般，他进了被窝之后，顾元白就喟叹一声，太舒服了。冲着这个能力，薛远在顾元白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了许多个点，顾元白对他都和颜悦色了起来。不过一会儿，顾元白就闻到了一股草药香味，他嗅了嗅，这草药香味还是从薛远身上传来的。 你用了什么？ 顾元白直接问。薛远整个人一僵，大老爷们第一次偷偷用了护手的东西，结果还被发现了。 没有什么。 这味道不算难闻，见他不愿意说，顾元白也就懒得问了。小龙床也是又软又香，但薛远没过一会儿就被热得满头大汗。 圣上热不热？ 顾元白舒服地翻开一本养神用的游记。 朕不热，薛水热了。 薛远盯着顾元白手里的那本书，语气沉沉。 圣上，您看看朕。 顾元白终于从书上移开了眼，侧头一看，眉头一皱。 薛侍卫怎么流了那么多汗？ 薛远额上都是汗，黑发也被汗水打湿，整个脸庞在水雾之间棱角分明。 圣上，被子太厚，床上热。 如今都五月底了，薛远这样的人确实受不住热，顾元白蹙眉。 那该如何？ 圣上还是冷的，手冷，脚也冷。圣上给臣降降温，臣给圣上暖暖手脚，可好？ 可。 薛远好似是被允许吃肉的饿狼，倏的一下翻了身，接过顾元白随意递过来的一只冰冰凉凉的手，惬意十足地眯起了眼。薛远勾了勾圣上白皙的手心，顾元白感觉到了一阵痒意，他下意识往回一缩，却反而被薛远更用力地拉了回去。 圣上在看什么书？ 薛远假笑着把目光定在书上。 一本游记罢了，打发打发时间。 我不也能打发时间？ 薛远实在像是个火炉，不到片刻，顾元白的手竟然被他悟出了微微的汗意。顾元白惊讶极了，薛远放下了圣上的手。 圣上，臣给您暖暖脚。 去吧。 薛远转眼就到了对面，他在被窝之中抓住了顾元白的脚腕，然后抬起塞到了自己的衣服里。 薛水，辛苦了。 这叫什么辛苦？这是臣应该做的。上次为小皇帝暖脚的时候还被骂了放肆，到了这次却是名正言顺。 薛远闭上眼睛，揣着一颗砰砰乱跳的忠君之心，再次长舒一口气，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顾元白还是头脑闷闷的，但好好休息了一天之后，他至少有力气离开床铺。今日的早朝耽误了，朝中有事禀报的人都来到了宣政殿的偏殿之中。朝廷不可能把全部的心神都反扑在反府之中，负责反府进程的只有御史台监察处和东陵卫的人，以及同时负责利州知州的大理寺和吏部尚书两处，其他的人还要忙自己的政务。六部和两府的人聚集在宣政殿偏殿之中，正在商议三件事，一是修路，二是派兵边关，三是通商。顾元白说一会儿就得缓一会儿神，神情有些恍惚，最后还是众位臣子看不下去，便说等他们共同商议出一个章程之后再交予圣上批阅。顾元白缓慢地点了下头，让他们退下了。等臣子走了，顾元白闭上眼，一阵无力。 终于知道为什么古代的皇帝想要长生不老了。不一定是因为贪恋权力，渴望年轻，也可能是一位帝王有心做事，但却做不完的无力啊。活得再久一点，再久上一点点就好，就可以多做一点事，就可以多完成一点自己的宏愿。原来当上皇帝之后还真的想再活五百年呢，可是谁能活上五百年呢？ 很无力，也很悲哀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顾元白丧了一会儿，还是睁开了眼，他招过田福生， 让金湖南那边的人加快速度。 全天下，其他的事顾元白可以留给后人去做，只有这个不行。除了顾元白，谁碰造反这个都有可能翻车，所以顾元白得加快速度了。他总觉得这场病就像是老天爷再一次提醒他命不久矣一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